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们， 哎，小奥，说说你这第七魂环的作用吧。虽然样子怪了些，但作为食物系的武魂真身，它肯定非同凡响。 哼，还是小三识货，我这当然是好东西了。第七魂技坚挺金苍蝇，效果有两个啊。如果是我自己吃下，那么制造香肠速度提升 30%， 所有香肠效果提升 30%。 如果是其他魂师吃下，那么将会在使用下一个魂技的时候，魂技威力增幅 50%。 众人脸上原本的笑容在听了奥斯卡的解释后顿时变成了惊讶，面面相觑。他们发现只不过是食物系魂师的奥斯卡，这第七魂环的效果整体上看竟然丝毫不逊色于宁荣荣的第七魂技九宝真身。达到70级以后，奥斯卡制作香肠的速度可想而知，尤其是前四个魂技几乎只是魂咒念出随手就来，甚至制造多根，哪怕是第五魂技也不过是念魂咒的功夫就能制造出一根来。而在坚挺金苍蝇的增幅下，他制造香肠的速度再次增加 30%， 无疑会令众人补给的速度再次增加。别说是他们这七人团队，就算是百人团队，只要是前五个魂技的增幅，奥斯卡也完全可以支撑。更何况那坚挺金苍蝇还能令他所有的香肠效果提升 30%， 整体增幅能力和以前相比绝对是质的飞跃。当然更吸引众人注意的是，如果这金苍蝇是他们吃下，那么接下来使用的魂技威力提升 50%， 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简单来说，如果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吃下一颗奥斯卡的坚挺金苍蝇，再使用出他们的幽冥白虎加上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增幅，那么30秒时间之内，就算是面对魂力高达97级的剑斗罗陈心，恐怕也不会落于下风，而面对低等级的对手甚至可以做到秒杀。此时此刻，众人才深刻地理解为什么唐三会说70级对食物系魂师来说非常重要，为什么要等奥斯卡达到魂圣境界后再尝试考验的第二关。 呵呵，服了吧，哥的第七魂技猛吧，啊，猥琐点怎么了，效果强就行了呗。而且我的复制镜像肠要是在这坚挺金苍蝇的增幅下制作出来，那么持续时间会增加到10分钟，你们吃的话获得复制技能的效果就能够达到 90%， 如果是我吃，呵呵，直接达到 100%。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小三的鲜血为引制造出复制镜像肠，那么在10分钟之内，我将拥有小三除了魂骨领域以外的全部技能。只要我多和小三学学应用，说不定以后我也能成为战魂师。 尽管奥斯卡那一脸得意的样子看上去很欠揍，但他所说的惊人事实却令众人不得不为之震撼。100%复制能力10分钟，对奥斯卡来说这绝对是飞跃性的提升了。而他利用坚挺金苍蝇制造出的增强版复制镜像肠，也可以令众人暂时拥有其他人 90% 的能力，对团队的整体实力增幅也是毋庸置疑的。宁荣荣此时也已经从小五怀中抬起头，看着奥斯卡那得意洋洋的样子，一脸的无奈。但很快他脸色就恢复了正常，站起身朝奥斯卡走去。看到宁荣荣走过来，奥斯卡显摆地将金苍蝇托在掌心上递到宁荣荣面前。 荣荣，你看多漂亮的金苍蝇啊，这是我制作出来的第一个第七魂技，就送给你吧。放心，我这第七魂技还有个最大的好处，永不失效，只要制作出来了就会一直存在，直到被使用为止。 宁荣荣不动声色地接过奥斯卡递来的金苍蝇，俏脸上甚至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小奥啊，你之前不愿意在我们面前施展出第七魂技，除了魂兽猥琐之外，是不是也因为你自己知道这种东西在现实中是干什么用的？ 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了。坚挺金苍蝇在现实中也有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哎，那什么东西啊？ 装，继续装，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我亲爱的蓉蓉，你可千万不要听信谗言啊！我这么正经，这么冰清玉洁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哎，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可才14岁，又不像戴老大那么早熟，怎么可能知道坚挺金苍蝇是什么东西啊？ 关我什么事？你不是一直和我显摆你万花丛中过吗？ 我万花丛中过，那也比不上您千人斩呢、啊，谁能和您比呀、啊？ 看着两人互相揭发的样子，唐三一阵无语。而此时胖子就展现出他极为聪明的一面，绝不插嘴，悄悄地退到白沉香身边，流露出一副深恶痛绝的样子，充分显示着他和这两个家伙毫无关系，绝非同类。宁荣荣和朱竹清都没说话，只是一脸冷笑地听着他们互相揭发。 我们该修炼了。 还是唐三比较厚道，他可不想七怪内乱。在戴沐白和奥斯卡还没有各自爆发出实质性的八卦前，就打断了他们。奥斯卡和戴沐白也不是傻子，感受到身边冰冷如刀的目光，立刻回醒过来，对望一眼，眼神相互交换，兄弟多年立刻展现出完美的配合。 小三说的对，我们还是修炼吧。小奥，刚才是我不好，不应该瞎编乱造，我们是兄弟，可不要影响了我们兄弟的感情，我向你道歉。 戴老大，我也不好，其实当年你虽然很招女孩子喜欢，但却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因为你那纯洁的心灵中只装着一个人。你不是说过吗？为了他，哪怕是放弃生命，也在所不惜。要是以后无法通过家族的考核，你就算自己死，也要救他出来。只要他幸福，你做什么都可以。 是啊，从小到大，我心里都只装着一个人，你不是也一样吗？为了自己的爱人，历经艰险，才获得了保护他的能力，因此还破了相。和你相比，我还是有差距啊。 唐三、马红俊、白沉香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变脸比翻书还快的兄弟俩，马红俊忍不住别过头去。 看不下去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马红俊嘴上虽然这么说着，却不敢上去揭穿这哥俩，他的不良记录实在是比那两个猥琐的家伙还要多。不过作为当事人的朱竹清和宁荣荣此时脸色都已经缓和了下来，宁荣荣看着一脸温柔地看向自己的奥斯卡，忍不住抬手摸着他脸上的伤疤。尽管他也知道奥斯卡和戴沐白这番替对方辩解有着开脱的成分，但奥斯卡离去的那5年却是他的软肋，尤其是当他看到那道伤疤的时候，心就会变得无比的柔软。朱竹清那边的情况也和他差不多。 你真的和小奥说过，如果我们无法通过家族考验，你就…… 当初你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我就明白你的目的，你是来督促我的。其实，我又怎么愿意连累你呢？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好了，如果未来无法通过家族的考验，我就一力承担下来，说什么也要想办法保住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连累女人呢？后来随着和你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却不可救药地爱上了你，我的心也开始变得自私起来。我不想死了，我要和你在一起度过未来的每一天美好时光，一起度过未来的每一个春夏秋冬。所以我开始拼命地修炼，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能和你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一点。 朱竹清的眼圈有些红了，他也知道之前戴沐白和奥斯卡那番话有演戏的成分，但他能够深刻地感觉出此时戴沐白所说的话完全发自内心。以前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这个男人只爱自己一个，这就足够了。 又何必非要揪住过往的一切不放呢？更何况，不论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之前也没打算过于较真，只不过是希望敲打一下自己的男人而已。此时两个男人真情流露，他们这敲打自然也就进行不下去了。白沉香掐了胖子腰间的肥肉一下， 你看看人家为了爱人肯付出那么多，你还说人家猥琐，哼，我看是你猥琐才对吧。 我香香，你要相信我呀，为了你我也可以付出一切的。 听了这话，白沉香的眼神不禁柔化了几分。面对危险时，胖子每次都毫不犹豫挡在他身前，如果说他丝毫不动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虽然胖子的外貌无法和戴沐白、唐三他们相比，但是和这家伙在一起，那种安全感却是毋庸置疑的。胖子见白沉香像是默认了，他大喜道， 我去修炼了，我也要争取早日到达70级，突破到魂圣境界，以后也能更好地保护你。 说完他直接向一旁走去，留给白沉香一个厚重的背影。随着两对有情人的相互理解，气氛已经平复下来。奥斯卡的第七魂技虽然令人捧腹，但毋庸置疑，这第七魂技的效果令史莱克七怪整体实力再次攀升。 小三，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尝试一下这第二关了？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